第十五届平壤国际电影节正在平壤连日举行，本届电影节是16号开幕的。在本届电影节上上映世界各国近些年摄制的影片和过去在国际电影节上受到优秀评价的影片。平壤国际电影会馆、大同门电影院和凯旋电影院等平壤市的各上映地点十分热闹，有许多劳动群众、影迷和外国客人前来观看电影节推出的电影。